默令千叶散，秃秃枯枝凄凄，无言语离漫。我踏无尽碎花，带倦怀念他。披风独行倚舟独叹，藏在远远从前，当秋雨痴痴绵绵。他轻轻说，他此生不久将会到终点，然后我俩无言，相依强不讲明年，而因此一切将不可再像以前。呼呼风声空空荡荡，冬又到，天色灰灰，深深沉沉，雪迷路。我踏无尽雪花，带倦怀念他。不解为何不可共老，藏在远远从前，当飘雪翻飞门前。他亲亲我，他轻轻说，喜欢跟我看雪天，含泪我俩无拥至他长眠，当他一去，空虚一片没法填。Oh.